深更半夜，你呀、 一个人 在里睡觉， 正在里边 外边 睡特睡， 突然有一个人 刷开你的房门，只听 开开之后，然后就听见 蔫么小豆， 你当时啊，你想你一个人啊，又在外地， 正暗暗的窃喜来了。 这为什么窃喜呢？ 嘿，这跟对方搏斗的机会就来了， 建功立业呀！ 你以为你他正看那什么武松打店 哦， 三岔口 摸黑， 哎，跟人打 摸黑开打。 这老叶这查一二三，特别熟悉这几招。 老叶呢，就本来在被窝里摸着，想着他要是这么着，我这么着， 哎， 么着 我先来一蹬腿儿。罗汉蹬腿儿， 想好了，把这腿这袜子都出来了。 我没听说脚没出来，袜子出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半夜睡觉连袜子都不脱呀， 就为熏人家。 可恼啊，可恼！ 这应该叫苦恼。 我恨呢， 苦恨的苦恼啊！进来的这一位啊，大老婆没进来，把门咣一带就关上了。 哟，老爷心里这是很懊恼， 这还麻烦， 这是对我不感兴趣。 怎么有我的房门卡和钥匙啊？ 就是这问题，你要进来了。 就进来 打起来了都没事儿、 嗯， 就怕这刷完了之后看一眼又走了，这个就害怕了。 这瞧不起人老爷， 对，连我都 不 带 签菜。 拿我一看这，我这小子太穷了，他走了，这不行，这比骂街都难听啊！这个， 对对对， 老爷悄悄把袜子收回去， 接着睡觉。 难道是我的袜子暴露了我的 行踪？ 哎， 是暴露我什么了呢？琢磨睡不着 了， 什么呢？到底是 这一宿没睡， 迷迷瞪瞪，迷迷瞪瞪，刚要睡着，就听这门呢。 又来了，还是刷卡开门的。 房门一开，我就 这回行了。 重新摆好姿势，扁踹卧牛啊！ 心想他怎么来我这么来，他怎么来我这么来。 他这么来我再这么一来就算行了。然后就听见外边嘎噔， 咣当，门 又 关上 了。 这一晚上老爷是真没睡好觉，睡不着怎么办？洗澡，唰啦啦啦正洗呢，房门 又开了。哎呦，哎呦， 跟我这 这 后呢， 这回完了，我脱了袜子也没有武器了。 我的袜子呢？我的袜子呢？ 哎呦！ 但是就听前面咔嗒梆，门又关了。这老爷真生气了，谁到底是？ 老来我这屋， 我们 来将通明。到底谁啊？找前台去了？没听说过。我告诉你们，我晚上我住311房间，就这一晚，哒啦啦一声，哒啦啦一声，来了三声。服务员就说了，这不啊？我们不知道啊， 服务员很无辜啊。 稍等一下，我们核实一下怎么回事啊。经理查跟老爷道歉啊，对不起啊，这个事儿呢可能是我们这个服务员也是新来的啊，对业务不太熟悉。怎么回事呢？就是您是住311是吧？新来的客人呢住357，但是呢我们的服务员给新来的那客人开错了这卡了，他拿着311的卡，所以开了您的房。一开房间门呢，被舵老弄出一袜子，他们也纳闷，后来找过来才发现给错了这个房卡了。 当然我们为了确定一下是不是真有人，我们又去看了一回， 估计也就是您洗澡那次看确实袜子不在了，但是那个您那里面洗澡 哗哗哗下水， 还唱歌， 还唱歌， 人没敢见 啊，哈，不知道里边什么人，半夜2点多哇呀呀洗澡，不让开着给烫死没有， 是够吓人的。 行，你提出赔偿吗老爷？ 我呀，算了吧。 你不赔偿？ 不赔偿。 哦，为什么呀？你就好玩。 什么叫好玩啊？ 为什么不要赔偿啊？ 没损失什么。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是济南的许先生和妻子共住西安的某酒店，两次被陌生男子打开房门。 老爷走错门了，进人屋里哗啦啦去了。我就爱听这哗啦啦。 这回这才对，感情是我走错了。 这个事情确实，酒店方呢赔偿了徐先生和妻子的剩余房费，然后酒店方呢也保证下一步加强培训，不会再出现此类的问题了。但自此呢，老叶是落下病根了。但是这酒店的禁忌，知道吗？乱串房间，而且现在老叶落下一更重的病根，就是屋内门锁必锁。 哎，洗澡必唱歌。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说这人手也够欠的， 就有那样人， 手欠，谁东西都拿，什么东西都吃。 哎，王大雷，你是什么东西让人家给拿走了？这么大的火， 我就说这事儿。 嗨，这种不自觉的人啊，哪儿都有。 你还好意思说？ 我也不是说王大雷啊，你确实有时候手欠 啊。你说谁呢？这是？ 他这是一句话呀，勺子咱俩。 什么贱你都爱抠个碰碰？ 那也是为了尝试一下，看干嘛使啊。 对。 我就怀疑是你这种人干的，你知道吗？因为你说这个凹凸不平，你就非得抠平了。 抠这个东西能把什么给抠平了啊？ 给摆平了，给铲平了，我的心抠平了，太费手了。 所以就说是不是小猪这种人，这号人干这事儿呢？不是，你也肯定也知道了，去了故宫， 哦，乱写乱画， 不是这回 到此一游， 这回也挺严重，抠人家那个甬道上的石头石子儿，救济命。 那甬道这石子儿多难抠啊？ 说的是啊，就在故宫御花园呢。 故宫御花园在哪儿啊？ 就靠后嘛，你往里走啊，一直往里走。 故宫啊有俩门，我从哪边往里走？ 故宫啊现在游览是单向的，午门进，神武门出。现在故宫紫禁城里边御花园是小的，当年是什么景山呐、北海啊、中海啊、南海啊，它都是御花园的一部分。 哦， 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御花园在故宫里很小呢？为什么不弄一大园子呢？ 因为这个故宫主要不是当花园使。 外边我不说了吗？还有景山，有北海，有中海，有南海，那么大一片公园能玩呢。 对对对，再说故宫的作用本来就是皇帝办公啊， 对， 接见呢、居住啊， 它是办公室， 就是基本上就是前殿后厂，不是那个。 故宫是卖什么的？作坊啊，前殿后厂。 我的意思就是它是前朝后寝。 哎呦，这是对应了前殿后厂的。 对对对， 皇上前面是举行活动啊，搞搞盛典。 皇上前面接活，后面加工。 接下来的奏章，后头加工的写知道了。 朕知道了。所以说呢，你要是这个御花园太大的话，又种树又栽花，还招鸟。 招鸟，养鸟都不行，招鸟。 这树多了不是鸟， 这皇上家的鸟都是招来的。 这树多了，鸟自然就会是吧？有。 故宫里紫禁城里边不种树是为了安全是第一位的， 对对对，而且阻挡视线。他说接见大臣的时候，这鸟在你头上啊， 好多好多鸟。 对，这皇上好多好多鸟。不利于这个国事访问啊，这件事儿，鸟一多了以后，鸟粪也多。 在花园头上拉屎。 使臣 就这么来的， 这就显得很不庄重。那俩人握手的，啪 掉手上了。 你说，俩人 把老公我捅了，把老公我捅了。 老乌鸦站在树上，啪啪啪啪。 所以破坏了一些氛围，而且虫也容易多呀。 把皇宫跳蚂蚱， 哎，做的蛾子。 皇上带大臣一块逮蛐蛐， 对， 确实你们就明白了吧？ 明白什么呢？我们明白。 确实，这个皇宫里面绿化不错，但是呢，御花园也不适合搞得太大规模的种树、种草的、种花啊这种。 对，它就是差不多让皇上能够稍微的消遣一下就可以了。 没错，再说了，咱北方也寒冷，你说干枯了， 他一般给皇上养花呢，有专门的花把式，这伺候也那种也有温室，也是搬进搬出养花。 对对对，老得让这花把式搬来搬去。 那他就干这个的， 特别是倒春寒的时候，春天的温度刚搬出来，哎呀不行，第二天降温的搬回去， 看搬个一半就下雨，赶紧往回搬。 反正就是这个御花园不宜过大哈。 但是御花园呢，毕竟得有点曲径通幽啊，得让皇上看见绿啊，有点景致。 哎，小桥流水啊， 是不是？ 对， 小桥奉献。 哎，所以这个御花园好像还仿制的是江南的园林的这么一种特点。 因为江南园林是比较出名的呀， 不少假山石修剪的这个树木，哎，曲曲弯弯的好看。而特别是呢，你看御花园的这个院内北侧，地上就有石子铺就的甬道。 哎，他为什么要用这石子铺路？这我没明白。 这个石子铺完了以后，它可以拼出画来。 脚上穴位多呀，省得太监给皇上揉脚了。 哦， 而且你仔细看，那石子能摆出花鸟鱼虫啊，或者说人物器皿呢。 可是你要这么说，那砖也能雕出来呀。你看那个皇宫里还缺工匠吗？你看那大殿前不是石子的，那头了都是拿砖雕的，拿汉白玉。 石子这个铺上去显得特别精巧，人物、风景、花卉、建筑、飞禽走兽、历史故事。这石子儿啊，灵活灵动。 石子儿灵动，这我是没听明白。 因为石子儿它不是说规模相同的砖和砖对缝，它呢大大小小都有，就是显得比那个呀要更加多变一些，姿态呀丰富又多彩。 这跟前面有区别。 对，砖就显得呆板了，我是这么觉得。 也就是你这么觉得。 那你说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个要是方砖的， 因为方砖盖上去让那个土变得太瓷实了吧，它可能不适于它有些草类的扎根。 我觉得有园林就有园林的特点，对吧？它要采石铺路的话显得特别古朴又好看。你说你用石子拼一个什么，咱们小时候都拼过吧， 拼过，拼过那个水果罐的。小时候拼的，比如说拼什么各种图形，有方形啊，菱形啊，有拿那个小石头子儿拼个什么，拼兰花， 哎，对对对，兰花， 拼那个宝瓶的那个样子。 不过我觉得皇上家这个后花园这个石头子儿也是精心挑选的， 啊， 不是那普通的砂石， 卵石， 鹅卵石， 对， 圆的， 对， 不能扎皇上脚， 对。 那么这个石子呢，显得比较漂亮，越踩越光滑嘛。一些呢手欠游客一看这石子好啊，就给偷回去了。 啊，连石头子都要啊？ 他偷这干嘛使？ 就 这个， 哎呀，其实真的不知道，他们可能当文物了吧？ 我跟您说啊，这个路上面这水泥呢是后盖的，石头子呢也是现代的。当然说这石头本身它有价值啊， 嗯， 它是可能是多少万年前就是这么块石头。 那要这样的话，他们应该上周口店呢。他们应当上泰山， 他去哪儿他也不能。 那石头年头更多， 哎， 石头年头更多，但那不是说皇上他们家不没在那儿吗？ 可是你看，有好多，比如国外也好，国内也好，一些特别重要的旅游景点都说了，你在这儿是不能带走任何一样东西，哪怕一个小贝壳啊，一个什么小珊瑚石啊，你都不能往家带。 嗯，对， 就说你这个现场自然景致，一旦你拿一块，我拿一块，就被破坏了。咱们要维持它一个原始的状态，对。 对， 故宫的工作人员也说了，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别留下；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别带走。 问题是啊，就有些人可能好奇，这是不是乾隆那脚踩过的？这是不是康熙那脚踩过的？我告诉您，您看到的就是大家都踩过的那些石头，而且是极其普通的石头。您得想啊，那些工人师傅得先铺水泥，然后把这石头一个一个插上去。 它没有历史价值，其实。 对，也许插的浅一点了，那石头就稍微松动一点了。咱就互相的，游人自觉一点，工人师傅呢，把这水泥和的结实一点，把这个石头插的深一点，让它呀抠拾不出来。或者说要是逮着谁要是抠那石头了，那就把这人嵌在那里头去。 哎呦， 你这刑法太狠了，我估计第一个欠的就是你。 这些人抠石头吧，有人说了，就是留个纪念。你留纪念，你花点钱买点那文创不也行吗？ 对呀，那个不是真正的纪念品吗？弄块石头回家去，早晚他也是扔了， 而且还得跟别人解释这真是故宫来的。 嗨。 那个，再说了，御花园里现在我觉着要去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现在天暖和好了， 御花园里啊种了许多的牡丹。 嗯， 当年谁种的呢？慈禧太后。 对，皇上他们家人种的嘛。 所以就 中国人还特别喜欢牡丹。 嗯，由此倾城好颜色，天降晚发赛珠花嘛。 对，牡丹本是花中王嘛，花中的君子压群芳。 你呀，啊，偏僻的词儿都想起来了。 哎，大家踩着影道的事儿呢，你别把这精力都关注在这个石头上，抠石头上面。 对，拿自己当账务可了。 你看看那个花儿怎么样，是不是？ 哎， 爆爆花瓶。 王大磊拿着麦克风，春季里开花，一块儿说， 陈总我亮。 那五月里什么花好看呀，啊，二百妈？ 五月里也开花。 开什么花呀？ 开 牡丹呀。哎，你们既然知道那么多，爆花名你们都知道，你们说说这个御花园的建筑特点好不好啊？ 御花园的建筑特点，首先它得是个圆的。 什么？首先它是个圆子？ 圆的，圆的， 圆的。 御花园，御花园的花园是圆的， 方的。 谁告诉你花园有圆的了？ 方的吗？我觉得外国好像花园基本好都是圆的。 方的， 方的，啊，方的吧。 你想人家建筑布局，人家是方的嘛，方了啊，里边有方亭子。 哎，方亭。然后有这个流水， 嗯， 有这个奇石， 而且呢天圆地方。御花园的特点呢，一个呢就是亭子还挺多的，方亭啊，或者上圆下方的亭子啊，都不少。 嗯， 第二呢是奇石罗布， 对，里边好多假山石，还能互相钻，还能往上爬，我记得是 有各种山石的盆景，这有点那种江南风韵啊。 嗯， 特别是你看那个木化石做的盆景，猛看呀像暴晒的枯木，你一敲啊还有声 当当的。 哎，不能随便敲啊，当然。 嗨，那你说的，你这误导人家，万一听了人抠完石头再敲那木头就怎么办？ 不是，关键它后来石化了，就变成那个 硅化木 化石嘛。对对对，硅化木了，所以特别的珍贵。还有呢就是采石铺路了，这个特点呢刚才咱们都说了，那么多花卉、人物、故事、戏剧，反正你就沿路看吧。 嗯，对，小花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的好， 您就看吧，可千万别上手动。我有当年不有一个小伙子砸那个玻璃，把那石英钟给砸坏了，砸故宫的玻璃，想把那石英钟拿走。 哦， 二级文物， 有这么个特点。所以呢，御花园里适合的帝王、后妃休息、游赏、祭祀。 后花园里故事多，一样一样对您说。 也读书，赏花、藏书， 哎， 聊天， 在里边。这个玩逮人、捉迷藏、扑护体儿、粘蜻蜓、逮鸡鸟、 挖土鳖， 小华在这儿没事天天玩。 对，等蜈蚣、 逮蚯蚓。 哎，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嘿，也就是你那么想。 后宫佳丽三千人， 没那么多。 大家这个大规模的逮人， 好家伙，还是各玩各的吧啊！ 逮佳丽、 捉迷佳丽、丢佳丽， 这是没逮着。 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叶鹏、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林肯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无穷无尽啊，尽管很惊喜。

就把那勾起来了，知道，就是看这个激发了，就又拉一横幅， 这俩横幅就完了吧， 这有什么的了，没不算事儿。 他们界饼那家一看呢，琢磨琢磨也拉一横幅，上面写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把队形拉好。 这个是 强迫症， 拉横幅确实症， 确实症。 哎，他看那个，他还有一个那个队形的那个强迫症，这两个搁一块呢，他是又想起拉横幅了，又觉得哎，这没摆好，还差一点，我得给他补上，知道吧？啊，还有吗？ 后面那个叫什么症？ 这个 队形的叫什么？ 这个强迫症， 强迫。 哎。 就后面又有一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拉个比他们好的，也拉横幅了。这个要拉个更好的，这还有什么证？ 这个叫攀比，这个我编不上来了，我。 后面还有呢？ 还有呢？ 整个街上全拉横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凑热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们没什么关系。这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丈夫岂能落后于人？后来呢，城管来了，说你们这个都挂可不行啊，乱哄哄的，摘了摘了摘了摘了。哎，可是那么巧呢，就有一件没摘，后来他们家又拉上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比他们挂的还久。你就这是 家里有亲戚。 您这说的是内幕吧？ 那你觉得集齐了九条横幅就可以 召唤神龙？ 召唤神龙。 哎，你连神龙的声音都学出来了。 对，龙潭龙潭的吧， 对对，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大街酒吧里，大北，你上学那阵儿，就毕业的时候，跟同学们、老师那散伙饭，那是什么样的？ 撒开吃啊！ 照相了吗？ 照了， 照了。 喝酒了吗？ 喝了， 喝了。你想，他比同班同学都大出去四岁了，他最能喝了。 我怎么大那么些了？ 差不多，差不多。 谁差不多净蹲班了是吧？ 你是不是有说不完的话？ 我没有那么多，我就是喝干，走走。 当时老师有没有什么谨言佳句的送给你啊？ 记不住了，老师也没怎么说，老师好像对这个倒是一般般了。 那你主要是跟谁喝啊？ 逮谁跟谁喝呀、啊？逮着就跟来啊！你们是不是不也那样吗？ 是吗？我怎么记得大家都反应，你搂着李大红的脖子使劲儿，你们俩互相灌，最后你先趴下。 我搂着他脖子互相灌， 灌脖子里了。 记不住了啊！你们当时不也都那样吗？ 啊，不不不，我们和老师还是有一番亲情对话。 嗯， 都说什么 啊？小猪说：“谢谢老师您的教育。”老师说：“真好，再也不用教你了。” 哎，小花跟老师也客气：“谢谢老师，3年前您收我为徒。”您猜老师说什么？ 嗯。 哎呀，这是我3年前做的唯一一件欠考虑的事儿啊！ 王大磊那边啊，本来坐地上了都已经喝的啊，忽然间站起来啊，举杯往上一举，我终于毕业了。老师白了你一眼，我终于解脱了。 王大磊说了，我毕业就是个奇迹。老师说了，你本身就是个奇迹。 王大磊又问了，老师想跟我说点啥？老师说慢走不送。 不是这些事儿，我怎么都记不清楚了呢？ 大哥，你 喝 太 多 了 吧？这都是在你跟李大红互相灌之后。 你们怎么知道的？别那呀哟，别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怎么了？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快乐街酒吧里，哎，大磊， 嗯， 我想问个事儿。 说， 是不是就是说，以你这个年纪、这个岁数啊，这个形象啊， 你有不了孙子。 我算算啊，这岁数要合适的话，按过去说也差不多了吧？可能也有个怀抱，有可能。 哦。 啊，真的吗？ 差不多。 30多岁就有孙子啦？ 十几岁结婚，你赶着紧点儿。 你看啊，王大仔18岁出阁，19岁生了头一个儿子。头一个儿子呢，18岁出阁给他生头一个孙子， 那还真有不了孙子。 对呀、啊，你现在可是、你现在你可以，你现在是孙子吧？ 我倒是曾经也算，怎么那么别扭呢？ 那如果你当了爷爷以后啊，你会接孙子吗？ 哦，吓我一跳！ 就像你小时候在幼儿园，然后你爷爷去接你似的。 老师就是把一帮在一个泥地里滚那个，其中有一个 挑一个啊！ 接孙子我是挑西瓜去了，不是一般接孙子都是奶奶干呢。 是有什么性别 区分吗？这个真的没所谓。现在您去那个幼儿园您看看去，就是有的时候是奶奶接，有的时候爷爷接。 哦、你光当爷爷啊？ 不是，我听这意思，我当爷爷还得付出好些个。 那可不是吗？轮着你当， 轮着我当 啊？怎么着排的你？ 谁排我头了？我想问问。 我是说，大家老辈儿都喜欢 当爷爷， 都想接孙子去，怎么就轮着你接今天？ 我还没听说老辈儿都想接孙子呢。 亲呢？ 不是，我们家有多少爷爷？ 那 哎，姥爷呢？ 你太爷爷102了。 我再接。 别接！ 你能体现一下你的这个优越性？ 优越性体现在哪？ 今天在家，各位，求求各位啊！今天我当爷爷，哎，给我个面子，我接我孙子去。 我们家人辈儿每天抓阄是吧？ 啊，然后你去接了。那么你怎么接？你告诉我。 怎么接？哎呦， 小花，这我可跟你说啊！ 哎。 这你 太简单了，这个 举一牌上面写着孙子名字，我在这儿呢，接您。 这是接站呢，幼儿园门口就领，哎，孙子，走回去，完了， 准领上。 这是发孙子 的，不是王老师，您要这么说话可不成。见面，幼儿园门口有保安，然后送孩子有阿姨，您冲谁喊孙子？ 我冲我孙子喊啊。 孙子不乐意呢，啊，我家娃晚上不走怎么办？你能证明你是爷爷吗？ 我是爷爷，怎么还用证明我这岁数搁这儿呢？ 不是说您岁数大，您叫爷爷。 那万一碰上个坏老头呢？ 就是的， 拐卖孙子， 背带裤、花衬衫、戴礼帽、弄一眼镜啊！我爷爷， 就是说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他爷爷？ 他喊我呀！ 你怎么又来了？今儿轮着你了。 对，我们家爷爷多。 我说你别往外跑吗？怕碰着。 好好， 马路上那么多车。 我等会儿，我这孙子能说这话就不用接了吧？ 用接。 不开玩笑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接错了，你怎么办？ 送回去。接错了，没有别的方法，送回去。是谁孙子给谁？ 他不是说呀，您接的一会儿之后就发现了 啊。 您把那孙子呀，就接过来之后呢，就放车上了。 啊，再见。 拜拜，明天准时准点，准点准时啊。 怎么有演出啊？ 上课。 走了。淘淘，回家走，跟爷爷走。 您是？ 我是这孩子爷爷。 哦， 哎，今天 这是你爷爷吗？ 是你呢。 你看看，他说是我呢。 哦， 啊，走吧，回家喽。 注意安全啊，您爷俩。 哎， 注意看车。 您放心， 别闯红灯。 这是嘱咐孩子，嘱咐我呀。 都要注意。 不是我们这儿有车，哎， 更不能闯红灯了。 这孩子今儿怎么说话不利索？是不是让年糕把舌头给烫了？ 去你吧！ 哎，这句是跟谁学的？我还没教这句呢。哎，走，回家喽！哦， 这位爷爷。 哎，今儿怎么多俩字儿？咱们叫这位，就是爷爷。 今天吃什么呀？ 刚说完就忘了，吃你最爱吃的。猪肉扁豆的大包子， 我不爱吃这个呀。 今儿怎么又不爱吃了？昨儿刚说想吃，给你还炖的排骨。 你家家里有什么玩具呢？ 家里那些玩具都在呢。你喜欢那个什么飞的鸡、跑的车，还有那些个遥控。哎， 娃娃也有吗？ 什么东西？ 娃娃。 孩子。你是个男孩子，你知道吧？你不能老玩那个。我就发现最近你的倾向性有问题，怎么又改喜欢娃娃了？你说玩那个什么那个奥特曼的那些小人啊，倒是有啊。 什么叫倾向性啊？ 哦，对，这词儿给你用早了啊。 就是说你的那个，回家再说吧。哎呦， 家里都好吗？ 哎，孩子，这是今儿怎么着？幼儿园教问的好，问这句是吧？倒是不错，就有礼貌，但这句跟爷这么问不合适啊。下一句教了吗？看您问谁，问谁谁好。哎，孩子不问了。 吃了吗？ 谁吃了吗？ 家走玩去啊。 家走玩，你们老是北京人吗？哎，这句话听着倒挺亲切，家走玩去。哎，对对对，走家走玩去。哎，我就现在特别喜欢幼儿园有这样的北京老师，能说出这样北京的土语来。 那你也太葛了。 这个老师要是什么都教啊，也未见得是好事。你们老师是够葛的，先换男老师吧。女老师说出这话来，孩子，快走两步，咱到家了。 哦，跟着呢，跟着呢。 倒是一句话都不撂地上，倒是真瓷实啊。 哎， 快开门！ 门， 不是回家。 家里都好吧？ 嘿， 你看看，这孩子在幼儿园刚学的，逮谁跟谁对着一套话。这是老北京的老师教的，那都还好吧？问你呢，快快说。 成问，成问，您问谁谁好？ 哎，你比我多一成问，成问， 你 这成问成问还能听懂啊？ 哦，就问成饭啊。 你看看， 成饭，这就饿了。奶奶给盛饭。 这么小耳音就不好了。来，进去坐下，坐下，坐下。 奶奶给你盛好米饭了。 这么多好吃的，家里。 哎，今儿你最喜欢吃的炒扁豆，炖肉。哎， 没包成包子， 单吃吧，单吃吧啊！ 哎呦，你看看，哎呦，今儿咱孙子怎么长矮了？ 那，吃的可不长，你看看， 一碗常吃的多， 一碗半碗下去了 啊，吃的也快， 怎么还吧唧嘴啊？ 哎，这个爷爷教我不许吧唧嘴，这不是好孩子，知道吗？ 嗯， 怎么嗯嗯的了？哎呦， 咸了这个淡了啊！ 你看看。还吃了咸蛋了， 孩子，咸了咸吃，淡了淡吃。 哎， 怎么不拉开窗帘呀？ 打开窗帘说亮话呀？ 不是，我说老婆子 啊， 你怎么就教孩子这俏皮话？ 不是俏皮话，我觉得咱们孩子话密了。 哎， 饭点人， 这倒是，这倒是。这个刚才我说这个赶紧走两步到家了，他说跟着呢，跟着呢，不像咱们孙子。 对呀， 平常不这么聊天。 您请手，我够着了，够着了。 哎呦，这孩子懂事儿了。您请手，请手是什么意思？ 就您甭管了，我自己来，别麻烦您。这，孩子，你， 哎，但是孩子以前也不这么说你。 对呀， 啊， 对，上午上学时候穿的是蓝格衬衫呢。 我说孙子，衣裳哪儿去了？ 这蓝格衬衫呢？怎么改 T 恤了？哎， 这会儿又没话了。哎，孙子，哎。吃完没话了，哎，我看出来了，老婆子坏了，吃完孩子变了，这不是咱孙子 啊！ 哎呦，领错了， 嘿，多格， 没你格。 刚才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啊？ 这是在咱中国哪个省发生的事儿？ 还好，这不是在咱们中国发生的 哦， 这是在美国的南卡罗纳州，有一位爷爷， 才有一位爷爷。 还有姨奶奶呢， 这位爷爷比较特殊啊，他接孙子呢，把孩子接走了，孩子也认他了，但回去以后呢，哎，合家团圆的时候，大家围着这孩子一看， 老虎变熊猫了， 孙子不对， 赶紧去退， 不然是罪， 还得交费。 那其实真正的孩子的母亲也是焦急的等待着，对于此事呢，孩子学校十分重视，对相关老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不批评啊， 提出严格的要求，以后 哎，认识这个孩子家长、父母，还必须要认识孩子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大爷、大娘， 他们这关系有这么复杂吗？ 凡是每次接孩子家长，必须先做完 DNA 鉴定之后，才可以把孩子接走。 滴血认亲 ，DNA 就叫滴血呀。 永远是三千，心头的另一边，飘进我沉深的脸，经过